不觉忘记了、方向，你要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要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着你默默地说、不能这样，我想要回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，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老爸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山山。

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请了酒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我想去很多的地方旅行，趁着年轻去见见不同的人，经历不同的事。我还想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不抱怨，不指责，学会理解，也学会克制。有的时候我会想要坚持锻炼，因为健康的体魄才是一切的前提啊。我还希望自己可以为爱付出，因为恋爱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要去学会爱一个不完美的人，然后和他一起变好变老。在听节目的你，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呢？不要再问自己年轻的时候去做什么，将来才能不后悔。最好的答案就是投资自己。 我不想这样活着，我不想这样活着，我不想这样活着，我不想这样活着。 许生活应该这样，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手机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